第43集，为您着想。 顾元白稳稳当当地坐着，他带着笑抚了抚汗血宝马的鬃毛，不容拒绝地从薛远手中拿过了缰绳。小皇帝如此霸道，薛远没有办法，只好从小皇帝腰侧伸出手，共同攥着那条缰绳。 圣上，哼，您用完就把臣给扔了？ 没了缰绳，马上也没有马具，这宝马一跑起来，薛远能立马从马上滚下去。顾元白唇角一勾，不答这话，而是双腿夹紧马腹，扬起缰绳道： 这 有千里马之称的汗血宝马羊蹄嘶吼一声，飞快地跑了起来。宫氏慌慌张张地跑到两旁，看着圣上同薛侍卫驾着马往地方宽广的马场奔去。坐在小皇帝身后的薛远勾着顾元白的腰，小皇帝一头青丝都打在了他的脸上。薛远侧过脸，却没有躲过。黑发袭来，但薛远竟然觉得并不难受，大概是小皇帝太干净了，连发上都是香的。薛远闻了一会儿这个香味，觉得还有清新静气的作用，先前那些玉器消失不见了。他无意识地多嗅了几下，楚卫的眼神好，他将薛远的这些举动看得一清二楚，厌恶猛地升了起来。他冷冷地看着薛远，手用力地攥着笔。楚卫因为容貌俊美的缘故，总是会被许多人示好，所以他最厌恶最厌恶眼中只有皮相的人。而圣上却不像他一样，圣上有权力有地位有身份，大恒的天下之主，皇宫的唯一主人，谁敢用那样的眼神去看圣上？ 这个薛远分明就是仗着圣上不懂，所以才如此胆大妄为，他分明就是对圣上暗藏祸心。 楚卫目光沉沉，侍卫长还是不放心，派人牵了几匹马来。他还未靠近马匹，就见新上任的翰林院修撰忽然将纸笔一放，上前来抢过一匹马，然后翻身上去，动作行云流水，官袍飞扬。楚卫上了马之后，对侍卫长致歉道： 先行一步。 说完策马奔腾。侍卫长茫然了一会儿，也连忙上马朝着圣上追去。宫中的马也是良马，只是被养得温顺了，身上挂着沉沉的马具，跑起来自然是比不上千里马。顾元白迎着风，畅快的好像在同风一样奔跑。春日中的阳光倾泻，傍午的暖黄日光将皇城显得一片金光茫茫。汗血宝马奔在高墙之间，却给了顾元白一种正在草原上奔腾的感觉。高空低云，千里青草，草原上的马匹强健有力。顾元白去过草原，也在草原上骑过马，只是那样的时日太过久远，久远到他如今突然从内心深处升起了一股想去草原看看的渴望。边关游牧民族，那块地方早晚要变成大恒的地盘，由着大恒的骏马在骑上奔跑。等马匹停了之后，薛远拉住了缰绳。 圣上。 顾元白回过神，这才发觉两腿之间被磨得隐隐发疼。他琢磨了一下，估计是磨破皮了。顾元白坦然承认了自己的弱。 派御医来吧，朕应当是磨破皮了。 薛远眉头一皱，当即下了马。他伸手将顾元白也拉了下来。等圣上站稳之后，薛远单膝跪下，手指在他伤处试探抚过。 这处。 薛远的指骨粗大，手指修长而粗糙，顾元白试着感受了一下，摇了摇头。 不是。 这样摸起来不怎么方便，薛远正要撩起圣上的袍子，顾元白就按住了他的头。 薛侍卫，这是要做什么？ 臣给圣上检查检查伤处。 检查伤处后呢？ 顾元白觉得薛远这献殷勤献得有些蠢。 难不成你还能空手给朕治疗？ 头被别人按着，这个姿势让薛远不怎么舒服。 你要是不想让臣看，臣这就乖乖起身。 答非所问。 小皇帝实在娇贵，力气也没有多少，他按着薛远头的力度，其实还不如一只狼崽子往薛远身上扑的力度，但薛远还挺喜欢看小皇帝这副表面弱气实则强势的样子，这让他觉得很有趣，觉得好玩，因此即便有些难受，薛远也配合得十足了。 臣自然没办法给圣上包扎，但臣看了伤处，至少能心里有个底，不至于太过愧疚。 朕自己上的马，自己受的伤，薛侍卫不必为此愧疚，朕也不是那等随意冤枉他人之人。 圣上说的是。圣上可还能走路？ 尚可。 顾元白放开了薛远，他试着走了两步路，步伐稳当，样子与平时无碍。皇帝样貌神情会骗人，头上的细汗却不会。薛远陡然觉得有些无奈，他站起身，撸起袖子，两步走向顾元白，然后突然弯腰，猝不及防将顾元白整个人拽了过来。顾元白吓了一跳，随即就是脸色铁青。 薛九妖，奉旨下了。 圣上，臣会走得慢些稳些，会一步掰成十步走，臣都给您当过骡子和马了，现成的畜生摆在这里不用，您不是自讨苦吃吗？ 顾元白不说话了，脸上阴晴不定。他让薛远当畜生的时候，薛远就是畜生，但他还没开口说的时候，薛远就不能擅作主张。但薛远说的没错，他走起来确实疼，马骑不了，走路走不了，只剩一个薛远还能让他少受些疼。圣上体重极轻，哪怕薛远今日被烈马拖行了两次，抱着他也极其不费力。薛远还不忘将汗血宝马的缰绳缠在手腕上，既抱着一个人，又牵着一匹马，顾元白都觉得他精神充沛，力气多到已经非普通人的地步。普通人被摔一下都得在床上躺半个月，更别说薛远的两次。可薛远别说躺了，他现在还生龙活虎着呢，这样的人上战场，怕是熬也能熬死对手。薛远抱着圣上走了没多久，就听到了有策马声逐渐凑近。顾元白眉头一皱， 扶朕上马。 同为男人，薛远自然也知道他在想什么，他也没有落了小皇帝的面子，将小皇帝放上了马背之后，他也翻身上了马。低头瞥过顾元白坐着的姿势和紧绷的脊背，薛远嫌麻烦地皱皱眉，但还是把他带离了马背一瞬，袍子一团放在了下头。小皇帝坐下来的太快，薛远的手还未伸出来，他已经连袍子带手地坐在了身下。顾元白一怔， 什么东西？ 薛远若无其事地抽出了手，用左手握紧了缰绳，身前的袍子被圣上压得结结实实，让他整个人也没法动弹。他这会儿竟然很有耐心地等。 圣上，臣这是为了您着想。 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